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一种好的哲学，如果不能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有意义，并且活得快乐，那这种哲学谁要学呢？学了半天，越学越痛苦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思考一下，到底什么叫快乐呢？在孟子看来，首先，快乐跟危险连在一起。怎么说呢？我们都知道孟子见梁惠王，孟子见齐宣王，这两位大国的国君啊，招待孟子的时候都做了同样一件事，请孟子参观他们的园林。他们的园林盖得非常的壮观，大雁小雁，大鹿小鹿，看起来真是一番享受啊。这两位大王问孟子的话，哎，正好也都一样，说贤者亦乐此乎？你们这些贤明的学者也会以这种享受为乐吗？孟子怎么回答？孟子说，只有贤者才能够有这样的享受，如果你不贤，如果你不是很善良很正当的话呢，很难长期这样享受。他接着就举谁做例子呢？夏桀，夏朝最后一个天子。夏桀是非常嚣张狂妄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拥有天下就好像天上有一个太阳一样，太阳什么时候消失了我才会灭亡。这话实在太过分了，所以后来老百姓怎么说？太阳啊，什么时候消失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，这话都出来了。所以孟子就是提醒这些帝王，你不能够一个人快乐，你一个人快乐的话，老百姓受苦受难，你快乐不了多久。所以快乐跟危险会连在一起。 每个人的一生都希望追求快乐，孟子却说快乐是跟危险连在一起，那谁还敢追求快乐呢？为什么孟子会这样说？又怎样能够证明快乐是和危险连在一起的呢？ 另外有一句名言是孟子说的，叫做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一个国家如果在内没有遵守法律的大臣以及辅佐国君的贤臣，在外没有敌对的国家跟外患的威胁，那么你迟早就要灭亡的。这就说明在忧患中可以得到生存，在安乐中会获致灭亡。所以这边就提醒我们呢，在追求快乐的时候要注意到它跟危险跟灭亡有时候连在一起。忧患这两个字啊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，因为儒家思想就具备一种忧患意识。我们念易经啊，后面有易传，易传代表儒家的思想，里面就一再强调作易者岂有忧患乎。为什么？因为宇宙万物啊，它有它的规则，它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，生物之间有食物链，它有生物平衡、生态平衡。人不一样，人如果没受教育的话呢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思考、跟选择、跟判断，到最后呢，弄成天下大乱。所以人需要受教育，圣人就要忧患这个，就说这个人类如果没有好好受教育，将来就活着不是快乐，反而是痛苦啊。在《中庸》里面也说，他说：“天地之大，人犹有所憾呐。”憾就是遗憾，天地那么大，圣人还是觉得很遗憾。就因为人类这种生命呢，它不会自然发展，身体会自然成长，但是你还需要受教育，因为你是万物之灵啊。如果你在思想上、在精神上没有引导的方向的话，最后恐怕就误入歧途，不可收拾。所以孟子特别强调忧患，他说：“如果有一个国君，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那就好了，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，以天下的忧愁为忧愁。”后来就发展到宋朝的范仲淹说了一句名言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但是我更欣赏孟子原来说的话，因为范仲淹说的话非常好，没有人做得到。你要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那你永远不会快乐的，因为天下永远有人不快乐。所以我们还是以为说孟子的思想比较具有普遍的意义。那么如果乐跟忧都以天下人为我的考虑的话呢，那就自然可以称王天下的，天下人都欢迎你了。 人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就是强调人应该有一种忧患意识，要能够居安思危。但是从忧患两个字来看，忧是忧愁的意思，患是担心的意思。难道我们的人生真的应该在忧愁和担心之中度过吗？我们要不要追求快乐？又该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呢？ 那么如果说再进一步来看，孟子说一句话，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，他把忧跟患分开了啊，我有一辈子的忧愁，但是没有一天的患，代表担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的终身之忧啊，是想到舜本来是一个平凡人啊，后来变成圣贤，照顾天下百姓。我本来也是平凡人啊，可是我到现在没什么长进，一辈子都要担心，都要去忧愁这个事情，因为我做的跟舜比起来差太远了。没有一朝之患，什么意思呢？不会说今天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难过过不去的。他说我只要反省自己，做到两点，第一个是仁，第二是礼。仁就是我非常真诚做好事，礼就是我遵守规范，按照礼仪来跟别人互动。那么一天里面有一些损失，有一些获得，它不值得作为我的喜怒哀乐的来源，就是没有一朝之患。那么人的这种快乐跟忧患连在一起的话呢，就知道说孟子的立场，你不要以个人自己的快乐为考虑，你要考虑到天下人。当然我们一般人会说，那我又不是政治领袖，我干嘛考虑那么多呢？所以孟子后面就会提到，你如何让你一个人也能够快乐。说到快乐，在孔子的《论语》里面特别提到三种快乐有益，三种快乐有害。譬如说，乐于用礼乐来调节生活，就是我生活都有礼跟乐来调节，这是第一种快乐，有益的。第二种是乐于在背后称赞别人的优点，比如说我在背后讲张三的好话，我乐于如此，这种快乐是绝对没有后遗症的，只有好的报应。第三种快乐呢，是乐于交很多好朋友，乐多贤友。那另外三种快乐有害是什么啊？乐交乐，乐意游，乐厌乐，骄傲为乐，到处游玩，游手好闲，每天大宴小宴，大吃小吃。那这三种快乐都比较落实在你一种物质享受上，那是有害的。孔子不否认那也是快乐哦，不过他是很有局限性，并且将来会有后遗症的。他在孟子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，第一个要以尧舜的理想为乐，以尧舜之道为乐。尧舜之道是什么？就是行善嘛，我尽量帮助别人做好事。由于以舜来说的话呢，他是与人为善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今天的意思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今天说与人为善就是不要太严格嘛，啊，有时候学生说，老师我这次考试考得不好，你能不能与人为善，就叫我们老师分数算宽一点吧。这不是孟子的意思啊。孟子说舜与人为善是说舜跟别人一起来行善，怎么说呢？他把别人的善拿来在自己身上去实践，让别人发现原来他的善在舜身上也能做到，别人就更愿意行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绕了一圈，要做与人为善呢，得让大家一起啊，都把自己身上善的行为有恒心的做下去。 儒家思想并不是说人生不应该追求快乐，而是要看追求什么样的快乐。孟子强调应该以尧舜之道为乐，而尧舜之道就是以人为善，别人做了善事自己也要来做，大家一起做善事就会非常快乐。这正是为什么做一名志愿者，做一名义工会感到非常快乐的原因。那么孟子所说的快乐还有哪些呢？ 那么另外一个乐是孟子特别提到颜渊以孔子的理想为乐，叫做孔子之道。那这个尧舜之道跟孔子之道是类似的，都是以人为本，尊重每一个人生命他的价值。 所以后代呢，很多的有政治权力的人呢、啊，对孟子都不太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听不下去啊。所以到明朝开国的朱元璋，在洪武五年下令把孟子赶出孔庙，不让他接受祭祀。结果当天呢，大雷雨发生了，负责的官员跑来报告说天象示警，代表不应该把孟子赶出去。朱元璋既然是天子嘛，还是要听天的话，就说好吧，那就算了，暂时留下来。但他心里想的还是不甘心，就把孟子书中的反动言论删掉啊，所以有段时间孟子里面少了好几章。那些编章啊，统治者不容易听下去啊。譬如说国君把大臣当作手足手脚，大臣就把国君当作腹心来保护，国君把大臣当作狗跟马来利用，大臣就把国君当作什么路人，你给我钱我办事，不给钱我就下班了。国君把大臣当作泥土草芥来践踏，大臣就把国君当作强盗跟仇人来痛恨。这国君当然听不下去，删掉啊。还好后来我们都知道，你国君只是一时的嘛，真正的思想它是完整的系统，那几句删掉不够，它整个思想还是可以发展出来同样的思想。那接着我们就要看看孟子有没有特别提到其他快乐呢？有的，他公开说君子有三种快乐，而称王天下不在其中啊。一般人都认为说称王天下，我是天下的帝王，这应该快乐吧。孟子说有三种快乐超过这个。我们非常好奇啊，很希望知道说到底有哪三种快乐比当帝王还要更好的呢？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吗？孟子说是的。第一种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。这八个字听起来有一点让人惊讶，说父母都还健康还活着，兄弟姐妹呢都无灾无难，这种快乐有点狭隘啊，好像是家庭主义嘛，我一家人父母跟兄弟姐妹都很好，这个快乐最大。我们就要问为什么。我们常常要问啊，一个哲学家说的话他难道背后没有道理吗？他的道理是什么？因为一个人父母健在的话呢，他看到别人跟父母年纪差不多的，他就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出去。一个人兄弟姐妹健在的话，到外面去交朋友，看到别人跟兄弟姐妹年龄差不多的，他也可以推出去，把他们当作兄弟姐妹一样。这是一种人性自然发展的一个趋势跟他的阶段。所以人生的快乐是因为我的人性可以发展，而人性发展的时候呢，就跟我的父母健在，兄弟姐妹没有任何灾难连在一起了，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快乐啊。你会说哎，我明明具备孟子说的第一种条件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那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呢？你这样想的话，代表你对于自己的人性啊，恐怕有一点误会了，以为说快乐全部是外在的东西，而没有注意到快乐是人性一个发展的正常的状态，这是最大的快乐。等于是我的生命啊，随着年龄慢慢成长，而我的人性也有机会很顺利的发展，这是第一种最大的快乐。 中国民间有一个习俗，再穷的人家也要给新娘子陪嫁两床被子，而缝被子的人必须是父母兄弟姐妹俱在的全户人，以求图个吉利。也许这正是对孟子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这第一种快乐的印证。那么孟子所说的第二种快乐是什么呢？ 第二种快乐呢就有点悬了。孟子说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现在我们还用这个成语啊，叫做俯仰无愧。第二句话比较容易啊，俯不作于人，我们先用白话来说，抬头看天不觉得惭愧，低头看人也不觉得惭愧。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们先看第二段，低头看别人没觉得惭愧，这个比较容易嘛，我又没有跟别人借钱不还啊，我又没有欺骗别人，也没有害过任何人，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不觉得惭愧，这个比较容易做到，对任何人我都问心无愧。那么我们说我对别人不觉得惭愧，这都可以理解，但是什么叫做抬头看天，对天不觉得惭愧呢？这就很难理解了。很多人就喜欢怎么说呢，说孟子所谓的天就是人的心，所以抬头看天等于是我问自己的良心，有没有自己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呢做过什么坏事。这样讲太狭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问良心的话呢，每一个人都很主观，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对，其实别人看你不一定对。你说我问心无愧，别人说你那个心有没有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了解，我们不要轻易去抹煞儒家对天的观念。孟子说抬头看天不觉得惭愧，是因为他知道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他也知道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对天要有个交代，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。我们简单说一下，什么叫对天有个交代呢？就是我生下来是一个人，人跟动物不一样，既然是一个人就有人的使命，什么使命呢？就好好做一个人。做一个人呢、啊，绝不是吃饱喝足慢慢长大最后老了就过世了，不是那个，也不是说我长大之后成家立业多生几个孩子传宗接代，也不是这个。好好做一个人是说我把人性向善的要求设法择善固执，要追求止于至善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我如果没有在这个路上走，那么我就对不起天，白白给我一个人的形状，人的样子。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只有圣人可以见形，见是实践的见，形是形状的形，这两个字很特别。因为我生下来就有人的形状啊，像个人的样子，但是只有圣人可以把人的样子啊充分的实现出来。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呢？因为你外表有人的样子，代表内心也是人的心啊，那你这一生就要把人的心它价值呢全部实现出来，才能算是圣人。换句话说，做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做成圣人。圣人不是特别的人哦，圣人跟我们平凡人有什么差别？平凡人呢还不够真实，圣人是真实的人，意思就在这里。所以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是第二种最大的快乐。 孟子的第二种快乐似乎有点难了，因为人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我们大多数人还只是个平凡人，但这是孟子的一个理想，一种追求，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。那么孟子的第三种快乐是什么呢？我们普通人可以达到吗？ 还有第三种，叫做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。这一点很多人听到都以为是老师，并且是明星学校的老师啊。你说有的学校不怎么样，学生念书成绩不太好，老师就说你看我没有这种快乐，我得到的不是英才。那如果这样讲不是有偏差吗？难道都要教这些最好的明星学校吗？重点学校吗？如果孟子这样讲的话，这种快乐一般人也达不到了。所以我们要说明一下，儒家所谓的英才只有一个标准，叫做有心上进的人就是英才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剩下无奈。

这个快乐啊，我们当老师的快乐，我刚刚讲的这些长辈的快乐难以想象，因为这文化需要继承啊，需要发展，年轻一辈愿意上进的话，将来就有更大的希望嘛。所以孟子说，人生最大的三种快乐，超过当帝王的。当帝王可以说富贵到极点，如果当帝王是快乐的，天下很少有人快乐，永远只有一个人快乐。那孟子另外还有一段话，他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呢？他原文怎么讲？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成，乐莫大焉。这是最大的快乐了。前面讲三种快乐比当帝王还要快乐，现在讲是真正最大的快乐的。什么叫做万物皆备于我呢？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有万物皆备于我，我们身上连穿几件衣服都撑不住了，万物那么大那么多，怎么可能都在我身上呢？万物皆备于我，就是一切在我这里啊都齐备了，就是我生下来是一个人啊，我里面就够了，外面都是可多可少啊，没有什么非要不可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活着的话呢，就可以做一个人。但是你说你活着一定要有多少条件啊，每个月挣多少钱，做什么房子，做什么车子，通通具备了我才能好好做一个人，不一定的。事实上你说你一定要有这些外在的条件才会快乐吗？哎，这样的话就正好违背儒家的原则。平常我们只知道颜渊，孔子说他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说颜回真是杰出啊，每天吃一竹筐饭，喝点白开水，住在违章建筑里面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，颜回没有改变他的快乐。这段话是孔子称赞颜渊了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孔子怎么说自己呢？孔子说他自己啊，饭疏食，饮水，屈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一样。吃的是简单的食物，喝的是白开水，手臂弯起来做枕头，里面就有快乐。这孔子自我描述啊，代表孔子跟颜渊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，快乐绝对不在外在的事物齐备的我才能快乐。外在的事物可多可少，可有可无，有时候要看你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处在什么社会啊。所以真正的快乐呢，是在内不在外。这个如果不能掌握的话，我们学什么儒家道家都没有用，因为都学不懂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情操。所以我们讲到说万物皆备于我，是说一切在我这儿都齐备了，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本身就内在圆满，具备所有的快乐条件。接着第二句话，反身而成，我反省自己发现我完全真诚，那么快乐呢就没有比它更大的了。第二句话不容易做到，反省自己是完全真诚。通常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呢，都会觉得曾经有过不良的动机，曾经恐怕无意中或有意中伤害到别人，或是对别人有些亏欠，人生哪里有圆满的呢？所以人生往往就是你前半辈子做一些偏差的事情，后半辈子设法去弥补去改善，再设法走上正路。很少有人一辈子从小开始呢，全部做的是正面的事，太难了。儒家也了解人生的困难。 现代社会调查发现，一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与他快乐的感觉并不成正比，也就是说，有钱人未必快乐，而穷人未必不快乐。可见，快乐只是一种内心的感受。但是一个人是由外在的身体和内在的思想所组成的，难道外在的身体就与快乐无关吗？ 其实一个人是一个整体的生命，孟子从来没有忽略人的身体的重要，但是或者换一个词来说，身体的必要性。我们都知道孟子对于人的身跟心啊，把身当作小体，把心当作大体。他有一段话说得很直接，他说你要了解一个人呢，就要看他的眼珠。眼珠如果是亮的话，黑白分明，代表胸中正；眼珠如果是昏黄的话，代表胸中不正。这种话说出来实在是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同啊。假如说我正好患了黄疸病，眼珠昏黄， 那孟子就说你这个人眼珠昏黄，胸中不正，这不是很冤枉吗？那我们就要问了，孟子为什么说这个容易被别人引起误会的话呢？因为他要强调身跟心的配合，所以人不能没有身体哦。譬如我走在街上，一个老人家摔跤，我如果没有手的话，怎么去扶他呢？你要做好事，需要心里面下命令，然后我的身体手脚去行动，我才能把好事做完。如果没有手没有脚没有身体的话，我光是一个心像灵一样的东西，那是没用的。所以儒家不会忽略身体有它的必要性，就好像有身体，所以我们需要吃饱喝足才有力气，但这是必要的。什么叫必要呢？非有它不可，有它还不够就是必要。我吃饱喝足了，这是必要的，然后我才能够怎么样呢？去做重要的事情。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心去发号施令，然后身体呢设法来配合，啊，等于以心为主，以身体为辅，这两个配合起来之后，才能做到许多好事。所以能够做到的话呢，这是最大的快乐，反身而成。他继续说，能够努力实践推己及人的术道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可以实践仁德。我们讲到怎么样行仁，儒家的思想，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一个字，叫做仁。孔子本身怎么说你要行仁呢？他说能进取辟四个字。能够就近在身边找到譬喻来设法让我去做，简单说来就是换位思考。你要行仁吗？你就要替别人设想，换位思考，假如我是你呢，我会希望别人怎么做，哎，那我就这么做，就是我跟你换位，然后我就用适当的方式呢来回应你对我的要求。在孟子来说也是一样，抢树而行，就是我努力啊，树推己及人叫做树，如心为树，将心比心就是树，我努力照这个做就可以行人。所以儒家的思想里面的真诚呢，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真诚，讲真诚的时候就要问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适当，如果适当的话呢，当然内心里面非常愉快，问心无愧嘛。那如果不适当的话呢，那就要问呢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改善？我们一再谈到这个观念，他说古代的人呢，得志的时候呢，恩泽加于百姓身上，不得志的话呢，退下来修养自己，立身处世，穷困的时候独善其身。独善其身不是一个人不跟别人来往啊，独善其身是我穷困的时候没有机会做官造福百姓，我就设法怎么样呢，我让自己变得完美。至于我得意的时候呢，通达的时候，显达的时候呢，就让天下人一起走向完美。所以我们讲儒家思想的时候就要分两个层面，一个层面是说我读书人学习儒家的思想，做官呢造福百姓，让百姓过好的生活。另一方面呢，光造福百姓不够啊，还要带着百姓一起走向完美的人生，这要分两方面。所以为什么儒家思想它对于读书人的启发很深刻呢？就是你除了要有德行之外，还要有能力。你能力不够的话，你德行再高，你无法真的改善百姓的生活，那也是很可惜啊。所以后来孟子思想发展在整个儒家的易经传统里面，就会特别谈到古代的帝王照顾百姓需要三个条件。第一个要有德行，因为你有德行的话呢，跟所有人才会心意相通，你德行越高别人越高兴，因为你会照顾他嘛，你会与人为善嘛。第二个呢，你需要培养能力，能力不够的话，你光是一个好人，那么办事情办不通办不成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第三个呢，需要有智慧，因为人活在世界上常常会有迷惑。什么叫迷惑呢？在孔子就说过四十而不惑这样的话，他的学生们呢，有两次就直接提到怎么样叫做迷惑。孔子的回答没有例外的都提到情绪情感的问题。第一次孔子会说什么叫迷惑呢？你对一个人啊，爱他的时候希望他一直活下去， 恨他的时候希望他立刻死去，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，就是迷惑。另外一个学生问什么叫迷惑呢，他说一时的愤怒啊，忘记自身的安危以及父母亲的安危，这叫做迷惑。所以孔子所说的迷惑都跟情绪的反应冲动有关，代表儒家很强调你要设法要好的有好的情商，调节你的情绪智商，这个做到之后呢，才能够没有迷惑。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快乐，但是人生中有许多我们自己无法把握的因素，我们学习儒家思想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。那么一个自身修养良好的人，一个德行高尚的人，是不是就能够快乐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呢？ 人的生命非常可贵，我们常常会想到孔子的话，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啊。河流的水从来没有停过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继续在流啊，那我们能够不努力吗？有时候忽然之间就过了十年二十年了，就要问自己啊，有没有长进呢？而像孔子孟子他们的生命呢，等于是一直往上走，是一个立体的生命。我们学儒家就要让自己的生命也变成立体的生命，而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压力，但不要忘记有更大的快乐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介绍孔子或孟子的一些资料，提到说孔子是丧家狗了，郁郁寡欢呢，一生不得意了，如何穷愁潦倒了，这些话其实都非常的浮面的。孔子一辈子都非常快乐，他平常生活的时候生生如也，夭夭如也，非常自在轻松的。孟子也是一样，他学生说老师看起来不太开心，他说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有理想是一回事哦，能不能实现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能不能配合，不能配合的话呢，我独善其身，让我自己改善变得完美，至少对得起我自己这个生命啊。我们平常看故事喜欢看结局，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happy ending， 就觉得说哎呀终于圆满这个团圆了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那很多事情你做了半天没有圆满结束怎么办呢？但是儒家基本上不在乎那个结局是否圆满，只在乎你是否继续在做。这种继续在做是最难的，你要有恒心，由内而发，就这意思，就是说我要设法对得起我自己这个人性的要求。至于说别人怎么样，我实在不能去干涉他。你怎么可能说因为你孝顺所以你父母就要慈爱呢？或是做父母的因为你慈爱子女就应该孝顺呢？没有人敢打这个包票的。所以儒家基本上是回到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，人际关系是不可或缺的，每一个人都活在人群里面，你没有这个人际关系的网络，你根本不可能生存发展。但是呢，你不能选择说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父母，什么样的兄弟姐妹，什么样的同事同学朋友，你不能选择，很多都已经定了。你注定在这儿工作，那你跟这些人做朋友，哎呀你说我朋友都有些问题，同事都有他们的毛病，都对我不好怎么办呢？儒家会认为正好借机会修德行善了。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思考，如果孔子不是生在春秋时代末期，孟子不是生在战国时代中期，他们两个人生下来就很顺利，哎，也书念得很好，理想也很高，做大官做很多好事，那叫做孔子孟子吗？恐怕就不是孔子孟子的，反而变成恐怕是很平凡的一生了。所以有很多时候呢，在颠沛流离之际呢，你才能够真的看透人生里面什么是必要的，什么是需要的，什么是重要的。儒家是把握到重要的这个成分，认为人要面对的是什么？每一个人自己的人性，人性向善，真诚引发力量，由内而发，快乐也一样，由内而发。掌握这个原则的话呢，谈到儒家的快乐，就变成是每一个人完全可以操之于己，而不用求之于人的。你学了孟子之后，就感觉到内在啊，真的是有一种力量，感觉到内心充满浩然之气，活在世界上呢，那种坦荡荡的快乐是难以想象的。 那么同时呢，也可以明白人生的价值何在，如何过快乐而有意义的人生，不断提升生命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呢，介绍孟子的思想，可以说是得到很多心得，愿意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